天上月亮，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的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。你和我看着霓虹，转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里瞧一瞧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别再寂寞的拥抱。 这是邓超演唱的一首电台情歌。说起邓超，真的可以用亦正亦邪来形容，就是他出演过的影视剧居然可以呈现出口碑完全的两极分化，有的影片或者在影片当中扮演的角色被网友被观众骂得体无完肤，而在有的影片当中出演的角色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大家都在夸赞他的演技。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不太清楚哪一面才是他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。那么在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很可能就是人前笑嘻嘻，人后苦哈哈，又或者你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呢？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阴影随行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首被无数人翻唱过的典型歌曲了，《我愿意》。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版是来自于陈晓东的翻唱。陈晓东是谁你还记得吗？并不重要。只不过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版本，是因为在这首歌曲的开头，他一个人在无伴奏无混响的情况下选择清唱，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。而这首歌曲的情感便在这几句清唱中凸显了出来。我们常说此处无声胜有声，有的时候适当的留白能够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。然而当一切都沉默，作为你是否能够忍受得了呢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，有两个人，他们彼此无话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隔着老远老远。这样的情节或者画面你曾经经历过吗？你是一个爱沉默或者爱冷战的人吗？那么是不想开口，还是无话可说呢？或许你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那么就来听一首歌吧，看看歌曲过后是不是能让你想起些什么？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还剩下多少？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 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并没有什么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 这是一首由萧敬腾翻唱的歌曲《梦一场》。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，从2022年开始，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给您带来的《我们的夜晚》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档音乐类的节目，因为确实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放很多的歌曲。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档聊天的节目，我作为主持人会跟你透过电波聊我们的天。当然了，在这一周当中其他的日子里，或许也会有新的朋友出现，加入到我们这个聊天的氛围当中。总之呢，我希望每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能带给你不一样的夜晚，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夜晚。好了，上半时段我们再放出最后的一首歌曲吧。这首歌曲是由杨宗纬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最爱》。好奇心驱使我提出下面的这个问题，那么对你来说最爱的又是谁呢？下半时段见。

文艺广播，我是浩洋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，我都会在这个频率跟大家电波中相见。我们可以聊聊情感，聊聊音乐，聊聊发生在你我身边，又或者离你我很远的那些事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准备了很多男歌手的翻唱歌曲，在节目当中播放。希望我们精心准备的每一首歌，你都能够喜欢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洲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来自方大同翻唱的一首《红豆》，这首歌曲里面歌词的最后一句体现出了一种人人都非常向往的状态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起那样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

能感受那温柔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这是来自曹轩宾演唱的一首歌曲《可惜不是你》，原唱是梁静茹，但这首歌曲的作者就是曹轩宾本人。可惜不是你，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。那么也有人会在这首歌曲之后非常别出心裁地问一句，那么会是谁？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钢琴乐曲的名字一样， Sometimes Someone， 意思就是它可以是任何时间出现的任何人，你需要跟他从相遇到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有这样的一套流程你之前也走过，只不过没能走到最后罢了。你也不必惋惜，因为 Sometimes Someone 也在等着你。来听歌吧，来听一首美好的歌曲。 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，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，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，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有的人说不清难离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，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，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，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遇到，